手擀面很有味道，吃你包的三鲜水饺很有味道，吃你辣辣的水煮肉也很有味道，嗯，很有味道，嗯，很有味道， 其实真的很有味道。 醉了找不到家也很有味道。